心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匆匆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匆匆充满那无限的感动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心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无限